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7，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的活力榜又如期的跟大家见面了哈。今天我们这个榜单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每天都要跟大家聊榜单。其实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啊，有的时候会准备的特别特别的晚。因为有的选题，说实话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在制作节目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必须要把各个的我们准备的环节都要这个融会贯通之后再跟大家来讲述。但是今天呢，其实这个主题是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介绍的呢是一位著名的艺人，也就是张国荣先生。今天是他的应该是61周岁的诞辰日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位比较出色的演员、歌手，还有这个演艺工作者吧，我觉得他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呢他现在已经是过世也有很多年了，但是其实我其实到今天啊，在我临睡之前看一些微信的公众号的推送，包括微博上的一些账号也都在发着关于张国荣生日这一天的一些信息。其实在每一个日子他生日的这一天，以及他每年的忌日，也就是4月1号的这一天，都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是会专门的来纪念张国荣先生。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也是能看出他之前确实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音乐作品，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了非常深的印象，甚至指引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他们人生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就比如说他著名那首歌叫做我，然后呢我昨天也是特地啊听了一下那首歌，然后在这个下面的网友的评论当中，就看有一个朋友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说他先天也是有一些疾病，一直自己的心理上也是比较的自卑的，但是自从听了这首歌之后，他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确实在他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当中，张国荣的这首我是带给了他非常非常大的动力，一直到他现在也是娶妻生子了，过上自己的生活，进入到正常生活的轨道，其实或多或少也是受到张国荣先生的一些影响的。 就是其实艺术作品呢，有的时候它能唱到或者是能拍到人的心坎里面去，这种疗愈作用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就是在这种就是心理学上面也有音乐治疗的方式，就是你听一些音乐或听一些节奏或听一些歌词，然后它会给你带来的疗愈作用相当于一个心理咨询师在跟你去聊天的那样的一个作用。 对，这也就是说音乐这种东西啊，为什么一直会存在，而且大家都会没事的时候就非常愿意去听歌，会有这种作用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榜单不是跟大家来分享张国荣的音乐，而是他的电影啊。因为张国荣在生前也是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也是留下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到今天这些作品还被大家可能每隔一段就会翻出来看一次，这样的作品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几部张国荣生前有代表性的影片。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放出我们今天的榜单，张国荣的电影排行榜。98活力榜之张国荣经典影片排行榜，第3名《初露锋芒》之作《倩女幽魂》。 张国忠在影片当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几乎完美的书生宁采臣，他单纯、善良、痴情。这部电影是张国忠早期演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宁采臣的憨直单纯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造作，他在危难关头的慌乱、强作镇定的勇敢、义无反顾的痴情都令人信服，而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也几乎让所有的后来者都黯淡无光。第二名确立地位之作《阿飞正传》，张国忠在这里遇到了也许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导演王家卫，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张国忠在片中饰演的旭仔不羁放浪，但内心当中饱含痛苦，又不知如何逃离。张国忠充满张力的诠释令他凭此片登上了神坛，王家卫同样凭借此片奠定了自己在华语文艺片当中的地位。虽然两人后来发生了令人稍显遗憾的故事，但是那些风华绝代的作品注定还将会长存于人们的心间。第一名，巅峰之作《霸王别姬》。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华语电影，在很多很多人心目中，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华语电影，甚至是最好的电影。张国荣苦练京剧的努力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而他独有的气质、风韵、勤奋、敬业，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绽放。而令人唏嘘的是，小楼依旧当年貌，世间已无程蝶衣。 回不头，人生已经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就是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来共同分享的三部来自张国荣生前的影片，《倩女幽魂》《阿飞正传》以及《霸王别姬》。在这儿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收听我们982的节目呢，不只可以通过广播的频率，同样呢，可以登录易直播或者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素材也全部都是视频，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有 WiFi 的话啊，可以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为大家准备的张国荣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 刚才我们这个把榜单也放出来了哈，其实我们今天是按照应该算是时间顺序吧拍了一个榜单。那么今天跟大家伙分享的第一部张国荣先生的作品呢，就是《倩女幽魂》。这是一部太经典的作品了哈。 啊，没错啊，虽然是像刚刚赵爽讲的是按时间顺序排的，但其实说来巧，我们昨天商量这个榜单的时候，确实这个321的顺序也是这么排的。但是呢，后来又发现，哎，正好是跟时间顺序也是相吻合的。 嗯 啊，这像这部《倩女幽魂》就是张国荣算是早期的一部作品，是拍摄于1987年，比我们两个人都要大。是吧，比我们两个人都要大， 就是你出生前十年拍的。 我出生前十年拍的。没，你怎么知道我多大岁数，真是的，说对了， 就是看起来差不多嘛。 对对对，87年的一部电影能拍成这样确实非常了不起，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其实后来者还有很多的拍《倩女幽魂》的版本，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包括之前我记得好像鹿晗还拍过一版，但是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无论后面的这个技术层面，包括特效的层面，包括整个的舞美和化妆层面，比当时的条件会好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超越这一版的，好像目前并没有大家能够有公认的说超过张国荣和王祖贤的这一版。 对，其实可以说句题外话，就是除了张国荣之外，王祖贤这个版本的聂小倩也是真的成为经典了。就现在在经常会在一些榜单上面盘点啊，就是肯定都会有王祖贤扮演的这版就是聂小倩的影子。所以也都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标杆。后来呢，虽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就这两个人物主角的这个故事出现哈，但你会觉得就欠了那么一点点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也想过说到底欠了一些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张国荣的表演当中，他的眼神有故事。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年轻演员，就是有一些人哈，在驾驭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你感觉他的眼神当中少了一点故事。 还是太单薄了，就没有把那种内在的东西有效的传达出来，这可能是大家觉得可能演不出这个宁采臣的神韵的地方。那关于这部《倩女幽魂》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片段啊，也是配了一些《倩女幽魂》当时的解说，因为可能有的朋友看过这部片子时间已经很久了，印象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我们再配着我们下面的这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听一下张国荣的这部经典的作品之一《倩女幽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 成功的电影主题曲《莫过于》，听到前奏的那一刻，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经典的形象和情景。而当这个旋律响起，脑海中立马就浮现出了玉面书生的宁采臣，白衣飘飘的聂小倩，还有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绝美爱情故事。聂小倩与宁采臣的故事已经讲了几百年，从蒲松龄的小说到各版本的电影电视剧，这一人一鬼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依旧给人满满的感动。多情应是那一身白裙的女鬼，粉黛轻湿的艳丽容颜，举手投足的妙曼身姿，于晚间的黑色里飘逸在焕蓝焕蓝的夜间山林。黄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以女色相诱，为千年的老树精寻找精壮的男子，却偏偏遇上傻气固执的书生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头戴方巾，身着长衫，手拿油纸伞，风流倜傥。于是一场人鬼之恋没有预兆的发生了。 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 电影里处处透着诗情画意，二人初见时的惊鸿一瞥，聂小倩红的胭脂，白的水粉，长发披肩，耳环摇曳，星光一样的眼眸，除了勾去了宁采臣的视线，也早已勾去了看电影的你的心神。为了躲避姥姥和其他姐妹，两人在水中接吻，一时间都不知道该羡慕谁。两个都是风华绝代的人，那个画面又怎是一个赏心悦目可以形容的。 还有电影的结尾，小倩要回到自己的骨灰坛，宁采臣死死地用肩膀扛着门板，担心阳光把小倩照得魂飞魄散，直到燕赤霞告诉他他已经走了，宁采臣才怔怔地回过头来，面前只剩一地残酷的阳光。从此人鬼殊途，不知又有多少人为这个悲伤的画面潸然泪下。情爱如梦，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这部电影剧曲原都是港片的巅峰，《倩女幽魂》这首曲子以聂小倩为名，看似咏倩，实则诉情，中国风十足，中国古典乐器弹奏得如痴如醉，歌词更是充满美感。而这首歌曲的演绎，第一段风霜，第二段依稀，第三段崎岖，三段同一个地方的唱法却截然不同。风霜唱得平淡，依稀唱得朦胧，崎岖唱得铿锵。黄沾的词曲配上张国荣的演唱，宛如伯牙与钟子期。恍惚中仿佛看到宁采臣拿着破败的油纸伞，在烟雨迷蒙的山中步步寻路的样子，优雅迷蒙，国风浓厚又不失淡然。值得一提的是，张国荣的哥哥称号也是来自《倩女幽魂》，因为小倩呼唤宁采臣用了哥哥两个字，剧组人员便跟着效仿，而且张国荣也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久而久之大家就这么称呼他了。可惜如今世间再也没有颠倒众生不费吹灰之力的张国荣，侠气万丈的燕赤霞无马，只有一个美得出尘的王祖贤还留在人间。而这部《倩女幽魂》，那经典的情仇，不雕饰的画面，还有那一代宛若星光的容颜与演绎，也永远存在于过往了。 人生梦如路长，让那风霜风霜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找痴痴梦幻的心爱，路随人茫茫，人间路。 哎，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87年的张国荣的一部经典的代表作《倩女幽魂》当中的片段哈。这也是算张国荣早期的一部片子。其实说来呢也是比较巧，昨天我还正好去影院看了一部张国荣在81年，就是比这部《倩女幽魂》更早的早六年的一部片子，叫做《失业生》。也是为了纪念张国荣出道40周年，然后特地引进来大陆第一次来公映的。而这部《失业生》看完之后呢，我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也是从昨天看完了那一瞬间才刚刚有的。因为之前我们形容张国荣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用的一些词，或者是我们经常会有的一些感受，就是他非常的儒雅，非常的高贵，带着一点忧郁 儒生的气质，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会觉得他的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的，好像他演起，比如说后面我还会提到在演起这个《霸王别姬》当中的程蝶衣这样的角色，这么有难度，但是他却能够把握的游刃有余，我们会觉得他的一切东西可能都是天生自带的一种气质。但是看完那部《失业生》之后，我去突然感觉，其实张国荣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概括他的话，我现在可能会选择勤奋这个词。就是因为他在那部电影当中的表现确实非常非常的青涩。失业生这部影片虽然拍摄的比较早哈，但是从各种角度上来讲，它算不上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张国荣的表演在那当中也不算是 非常非常好的表演，说实话。 嗯， 但是一直到《倩女幽魂》，包括后面的《阿飞正传》，包括后面的一系列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张国荣的进步跟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 嗯， 虽然我们看到荧幕上他的表现是轻描淡写的，好像没有费吹灰之力，但是相信这几年之间他为了打磨自己的演技，为了提升自己在演戏方面的种种，都下了很多的功夫，这些是从他的影片的角色当中都是可以反映出来的。 嗯，其实之前我就跟一个电影学院的老师哈、啊、聊过，就他们招生的时候、 嗯、 说像一些演员招生的标准是什么，除了外形之外，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有没有灵气。 嗯， 然后这个灵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能悟到这个角色的一种就是灵气儿吧，算是、 嗯、 其实张国荣除了勤奋之外，他的悟性是非常高的、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很多我们看他一些走心的角色，这个绝对不是说打磨一下演技他就可以把这些走心的角色就演好的。 嗯， 我觉得他的就是整个的那种表现啊，还有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嗯、 跟他内心当中就是他的心理能驾驭这个人，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会发现后来就刚才我说哈，就张国荣眼睛里面有东西，然后我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嗯、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青涩的演员，他的眼神当中啊，就你觉得比较空洞的时候，我觉得是他的心理驾驭不了这个角色。 嗯 嗯，就他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的心理是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个本身这个人的想法的。 嗯，就是心理基础打得并不牢，他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应该是怎么样的，他演起来就会不自信、 嗯、 所以才会感觉可信度不高，就会觉得这个角色他演是不可信的。 对，就是他是演出来的。 对，他是演出来的，他并不是说啊，我真正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体会他了。 嗯、对， 对，其实这个其实说起来也是跟张国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的勤奋以及他的悟性，其实还有一点也非常关键，就是张国荣的一些经历，其实他、 嗯。 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什么东西都朝他这个扑来哈、 嗯、 各种的荣誉呀、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获得的。其实张国荣小的时候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 嗯、 他的父亲呢是一名这个服装的设计师啊，是一名裁缝，当时也是非常的有名，包括好莱坞的一些明星都设计过服装、 嗯、 但是张国荣自小跟家里边人他就有一种疏离感、 嗯、 啊，他跟家里人的关系并不是非常亲近。后来直到他在不到20岁的时候去英国留学，在英国的几年时间他感觉是非常自由的、 嗯、 而且在英国确实也对他整个的人生观以及性格是改变了非常多。 嗯， 后来回到香港之后呢跟家里人这个关系还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决定自力更生，然后也是过过很多年的苦日子，比如说在街边摆摊啊，卖过牛仔裤啊，甚至他第一次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我当时看一段这个文字的资料上面记载啊，说是他管他家里边的佣人，那个佣人小时候非常疼他，是一个老奶奶， 嗯， 他管那个佣人借了5块钱，说要报名去参加这个唱歌比赛，然后呢这个佣人叫六姐，当时给了他20块钱、 嗯， 说你去参加比赛，然后另外15块钱你就打个车去吧， 嗯， 就不要自己再坐公交去这样。所以张国荣一直成名之后对六姐都是非常非常的尊重的。 嗯， 其实张国荣他之前的经历，包括其实唱这个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他虽然名次很好，但是真正到大红大紫其实中间又隔了很多年。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生阅历这个事儿啊，就真的他经历了多了之后、 嗯、 他在心理上面能驾驭到这些角色本身的那种心里面的变化，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游刃有余。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演员会去体验生活呀，然后演员会多经历一些事情啊，不无道理。就他体验生活绝对不是做形式，就是说我就穿上这个人的衣服，然后到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当中，我还是我，其实不是这样的。就你真正融入到了那样的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嗯，没错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张国荣的几部经典的影片，也是借着这几部影片啊，为您串联一下张国荣他生平的一些经历。因为确实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艺人， 嗯， 不管是他荧幕上的表现也好，还是他荧幕之外，都会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会成为热门的话题。 嗯， 今天我们就借着今天张国荣诞辰这个特殊的日子，把这一切再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啊，是我们青年广播组织的一次活动，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这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举行了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请您马上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的详细情况，您也可以登录励志 FM 的 APP 来点击北京 FM 频道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也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哎，当然大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在这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找到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直接就点击进入我们的直播链接哈。 嗯，今天呢我们的982活力榜为您来盘点的榜单是关于哥哥张国荣的榜单啊，因为今天呢是恰逢张国荣的生日，是他61岁的诞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地为大家来准备了几部张国荣生前为我们留下的优秀的电影作品。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一起再来追一下这位在华语影坛和乐坛都拥有着非常崇高地位的艺人。在上半段的节目呢为大家来介绍了倩女幽魂，其实当中他解说当中还告诉我们了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哥哥，因为张国荣喜欢他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管张国荣叫哥哥。 嗯， 对，其实哥哥这个外号也是从《倩女幽魂》这部电影里边来的，就是聂小倩当时在喊宁采臣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哥哥，然后剧组的人呢当时也可能是跟着起哄啊，就全部管张国荣称呼叫哥哥，而且张国荣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称呼，所以久而久之就传开了，大家全管张国荣叫哥哥。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算是张国荣作品的一个始端嘛，就是一个开始嘛， 一个好片子的开始。 对，之后呢，他的作品就一部比一部更加的精进，然后拿捏人物方面呢，也是一部比一部更加的准确了。慢慢的，他在这个影迷的心目当中，那种影帝的形象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哈。 对，慢慢从一名那个偶像派进军到实力派了啊。那就在《倩女幽魂》之后的3年，在1990年的时候，他拍摄了对他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部作品，这就是《阿飞正传》啊、相信这部片子，喜欢张国荣的朋友，尤其是喜欢看这个文艺片的朋友，应该都看过《阿飞正传》。在当中呢，张国荣也是展现了自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演技。其实，在当中，我有一段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发现他的养母，被别人这个轻薄的时候，他在厕所当中把轻薄养母那个人进行了一顿暴打，其实那点是可能是我看张国荣的电影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之一，因为我们可能想到张国荣就会觉得他非常的儒雅，非常的有涵养，但是在那个片段当中他显示出来那种爆发力，就是他真的急起来的时候，或者说他在演戏当中爆发出来的那一瞬间，会让你觉得哇，原来他的张力还可以上限能达到这么高。 对，所以这部作品其实也是张国荣比较立体的一部作品。就说他在驾驭起这个角色的时候哈，其实也是觉得游刃有余。所以这部作品后来也获了很多的奖。然后恰好也是王家卫导演的，就是也就变成了 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对，所以就也变成了这个影坛上面一部一定要说的一部作品了哈。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阿飞正传》当中非常经典的桥段，这就是张国荣对着镜子自己独舞的那一段，那也是被很多的影迷啊，都看作是电影史上最佳的舞蹈片段之一啊。我们先一起通过这段视频，一起来感受一下张国荣当年的舞蹈。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嘅，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呢种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一次就系佢死嘅时候。 这也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台词，是关于五角鸟的。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阿飞正传》当中张国荣独舞的一个片段啊，也是香港电影史上非常经典的片段。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呢，飞一般的遐想给我们留言说哥哥有一部叫《流星雨》，非常喜欢，很感人。哎呀，这部我还确实没有看过啊。谢谢这位朋友，也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啊。喜欢哥哥的朋友，如果是没有看过这部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流星雨》啊，非常的感人，一部这个我们都没有看过的片子啊。感谢推荐。然后刚刚我们看到了《阿飞正传》，其实《阿飞正传》这部电影为什么说对张国荣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可能是碰到了一生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导演，这就是王家卫。王家卫呢都说是非常会拍张国荣的人，到后来呢也是变成了非常会拍梁朝伟的人啊。在《阿飞正传》当中，梁朝伟有一个客串。其实两个人，张国荣和王家卫这两个人一共是合作了三部影片，《阿飞正传》呢是第一部，最后一部是《春光乍泄》。但是两个人之后好像关系并不是像当初那么的好，因为两个人都是作为对艺术上非常有追求的人，而且都是非常苛刻非常认真的人，难免会产生一些摩擦。在拍摄其实《春光乍泄》的时候，王家卫导演，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拍摄的风格是比较的没有套路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通告可以排，就是比较随性所致。当时拍《东邪西毒》的时候呢，张国荣的档期是非常充足的，就陪他耗在这儿，甚至《东邪西毒》我记得当时拍的时候经费有一段还不足啊，还是张国荣自掏腰包让这个整个的剧组运转下去。但是到了《春光乍泄》的时候，张国荣因为年底要赶回香港开一场演唱会，就是97那场跨越演唱会，是张国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次演出啊。然后就因为他觉得这个王家卫导演这个拍摄的进度啊，以他平时的风格好像要跟他的演唱会冲突了，所以他就一直跟王家卫说，导演我们能不能加快一些进度。但是王家卫呢依然是我行我素， 依然把进度拖得非常慢。后来张国荣在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就自己实在觉得时间不够了，于是他自己买了机票，从阿根廷当时的拍摄地是飞回了香港，一直到演唱会完了之后才飞回来继续拍摄后面的戏份。 嗯， 所以从这次事件开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出现了一些裂痕的。 对，嗯，其实有两个有艺术追求的人啊，我觉得往往会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呢，就真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嗯， 就是觉得高山流水了，就是那么的相合和相契。 嗯，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他执着他的追求，他执着他的追求。 对， 这样两个对艺术非常有追求的人，可能最后就只能走向不同的道路。 嗯， 可能倒不是有什么仇什么怨啊， 嗯， 但就是说，这种尤其是完美主义的这种执着的人，就没有办法能容忍别人在他的这个艺术的道路上面放一些小的瑕疵上面去。 对，没错啊，嗯，就是啊，最后可能说起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张国荣的粉丝朋友，包括王家卫导演的朋友说起这个事件还都是挺遗憾的， 嗯， 就觉得两个人之后就没有再合作，所以一些王家卫导演之后的一些影片，比如说像花样年华，大家可能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如果当然梁朝伟表演的也同样的优秀，但是大家可能还都会想，哎，如果把梁朝伟这个角色换成张国荣来演的话，那么效果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诠释， 嗯， 啊，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毕竟事实就是这样的，凡事呢也没有如果，两个人的合作就是这三部影片，但其实这三部影片也已经够了，都是整个华语电影史上经典不褪色，一直包括这个《阿飞正传》到现在也已经有着快30年了啊！另两部作品《东邪西毒》和《春光乍泄》同样啊，也都是已经20多年了，至今还会被大家经常的提及。 嗯， 所以这两位的合作，相信给大家留下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关于电影上的回忆的。 对，嗯，像这部《阿飞正传》呢，是讲的人的一些心灵困境啊。可能张国荣在里面呢， 嗯， 怎么说？我觉得张国荣很适合演有心灵困境的这样的一些角色。 嗯， 就说他能完全理解到这个人的一种心理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张国荣在这个里面就还是有很出色的表演的。 嗯， 不过说到就是在我和论论哈，我们之前就碰了一下，就觉得在我们心目当中，可能张国荣最经典的这个角色，或者说层次最丰富的角色，还得是这个《霸王别姬》当中的这个角色。 对对对，《霸王别姬》当中饰演的程蝶衣啊， 嗯， 也是很多朋友说到《霸王别姬》这个片子的时候，都把它奉为自己心目中华语电影史上最好的影片，甚至是电影史上最好的影片。 嗯， 我们看到在这个网站上整个的评分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几乎是零差评的 一部影片。张国荣在这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奉献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好所有的全部了。 嗯， 其实《霸王别姬》这部片子，我们抛开他的影片本身来讲，他幕后的很多故事其实现在都会被大家经常的提及，比如说张国荣在饰演程蝶衣这个京剧名角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张国荣作为一个香港人，他从小接触京剧肯定是零，而且他接触这个整个北方的北京的这些文化几乎也是零，然后呢他就为了霸王别姬准备这部影片当中，他自己去下苦功拜师学艺， 嗯， 真是在北京练了半年多的这个京剧的表演啊， 嗯， 啊，他在后来的采访当中也说，剧组本来是想用替身来替他去演那个唱戏的那些唱段的，但是最后呢通过他自己的训练，替身完全都没有用，全部是他自己的表演， 嗯， 其实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国荣真的在他不管是生前还是他逝世之后，大家对他的评价那么的高，不管是这个演艺圈当中的人还是普通的观众的朋友，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确实除了他本身很好的演技呀，歌唱的水平之外，他在生活当中这种敬业的态度，作为一个人他是非常非常值得尊重的。 对，他对艺术的追求也是相当的执着哈， 嗯， 也是因为这样可能最后也是走向了一些自己的心理困境无法自拔哈。 嗯， 咱们先来看一看《霸王别姬》当中的一些片段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他的精彩表演。 嗯， 那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 您给断呢？ 这才有味儿。 段老板，哎，你看这个， 海军，我给您记上。 哎，哎，这，您得让他给我脱下来。 下楼。 快点，快点，快点！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霸王别姬》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片段哈，我们也发现就是张国荣的身段啊， 嗯， 真的是非常专业。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做节目采访到了当年就是他学艺的时候的一位老师， 嗯， 然后就其中之一嘛， 嗯， 就说他的悟性也是很高，因为京剧就是也有是不是吃这碗饭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他是那种真的。身段一上手就感觉不一样的那种人， 嗯， 所以天分是非常高的。 对，也是有天分哈，啊嗯，确实，因为我当时也是看过一些《霸王别姬》当时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资料，说张国荣真的是为了学京戏啊，是到北影厂去整整半年的时间，不分寒暑，每天都会去练功啊，真是每天都会去，而且回到宾馆之后还会继续练， 嗯，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效果。所以说为什么《霸王别姬》这部片子，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也在说，为什么现在好像拍出这种水平的片子会显得特别的困难。 嗯， 其实更多的情况我觉得并不是技术的问题，因为技术我们看当时的这个技术的条件和这个拍摄的整个的硬件的条件，软硬件的条件比今天肯定是都要差的。 嗯，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的条件肯定比那时候要好，而少的可能就是像张国荣这种为了一部戏为了一个角色肯花这么长的时间去训练，去这个把自己完全的融入到角色当中去体会，少的这么一份敬业的精神，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我们需要去找一下的。 当然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片段哈，就是当时应该算是他学艺的时候的一个片段 、而且他自己啊也是有一段的采访来说了一下这个经过，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应该是在片场的时候。 对， 嗯， 哥哥当年啊也是非常的帅气。 嗯 嗯，当时拍摄的时候应该是在冬天啊。 嗯， 起初的时候我最重要的就是跟很多北京的京剧的朋友们一起见面，跟他们学京剧。京剧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所以在荧幕上你们看见我的表现，我不能说我能拿到非常准确的做手啊或者是什么，可是在他们来讲我能够做到在荧幕上那种情度已经觉得很不简单，那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他们曾经准备了两位朋友当我的替身，可是后来在证实的时候他们没有用上，那么我觉得我是非常安慰，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下来的成果就是这样。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期因为我要非常专注于那个京剧的训练，还有就是在语言方面的训练的时候我是特别的苦。认真的要说哪一场戏最辛苦，应该是在批斗的时候，因为批斗的时候刚已经到了差不多初夏，六月份的时候的北京挺热，气温方面已经差不多要到了33度，那么在一个大晴天33度，把所有的行头带上，穿上了京剧的服装，然后跪在一个大的火堆面前，就是演戏，演了3天，那个时候是挺苦的。 所以他还是非常敬业的，当时是学习了很久，然后去体会这个人物的内心当中的那种感觉哈，然后最后才有了最后这种精彩的呈现。 嗯，而且普通话也是很不错的，刚我们听到就是张国荣的一个原声的采访，他在自己之后的采访当中也是介绍过，说他的这个普通话都是跟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的他一个同学学的，说当时整个学校中国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位同学，他的这个普通话 话完全是跟这个同学学的，确实还说得很不错。 对 啊，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个《霸王别姬》当中，程蝶衣的这个配音其实不是张国荣自己配的， 嗯、 而是仁义的演员杨立新帮他配的。 嗯、 因为张国荣当时还是觉得，虽然普通话还不错，但作为一个这个描述北京的这种电影啊，他的这个话可能说出来还是会让人有一些跳戏的，所以最后也是邀请了杨立新来为张国荣的这个程蝶衣的角色配音。但是因为呢，这部片子最终也是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而最佳外语片当中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配音必须是本人来配，你才可以入围。所以杨立新在配音之后，在我们看这个片尾啊，所有的字幕当中是杨立新的名字是没有被写上去的。这也是其实杨立新老师为这部《霸王别姬》这个作品做出的自己的一点牺牲，就是为了能让他往更高的奖项去送，所以把自己的名字也从片尾当中隐去了。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来聊了一下就是哥哥的几部电影啊，也是一种缅怀。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个中国的影坛能有更多的这种优秀的电影人才能出现哈。 再次呢祝张国荣先生生日快乐。好，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是挑战新歌声，也十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惹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